然与那公子情投意合，又为何与那张秋人暗结私情，双双逃走？你要与我讲， 大人。 老爷派人下帖，明日良辰吉时为大人与张家大小姐完婚。 啊，

第四晚把彩霞观草千丈，第五晚江上舞蹈牛与娘，第六晚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姑然为我做三周年，姑家的娘子请你看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

众人一相陪，两心相印定把岁，正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，正从生中分两辈，相压明年春来是小比重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相爱是不能够。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，一种着变作两种子，人是家长的身份，那接着做把你到这红路飞，千般地不归真子，王子两意快不尽。相思梦。